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本市天空雨量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合户外活动。但是由于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渐浓，所以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添加衣服，以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渐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有一定湿度，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洗车指数，未来3到4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是1，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花园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同样呢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北三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联想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太阳宫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东二环的内环自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是从东直门桥区持续到东四十条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路段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早上我在看气象新闻的时候呢，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 啊，叫做一只脚踏进了秋的门槛。为什么不是双脚呢？气温还不够是吗？ 因为进入秋季啊，我们说这个气象学上的定义呢是连续五天的时间气温低于一个数值以下才可以。那么我们现在呢到底能不能够连续这么多天，很多时候就是科学啊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之间总有一点小差距。上次气象局一个专家人家特科学的说了一句，哪天入冬要入冬了以后才知道。结果呢激起好多人吐槽，说那我要你们气象局专家干嘛。但人家说的是一个科学，只有真的进入了这个标界线，我们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入冬，之前只能算预测。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科学的去看和我们平时很传统的眼光去看总会有些差别啊，因为人们习惯于就是过去的一些老的想法和观念，但是毕竟还是得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我们要以科学为标杆啊，甭管是吃穿住行。那我们先经济独立着吧。那我们得独立几天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因为快过节了嘛，大家呢也很关注这两天的气温的变化啊。 对。 那么从明天开始到周日期间，那么这几天冷空气的活动呢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会来点小风，四五级算小风了吧，跟人山竹比这就不算啥了是吧。而且呢这个冷空气一来呢肯定伴随着就是气温下降，那么这些天啊白天最高温度呢会降到24度，也就是早上起来差不多这个温度，因为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偶尔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热， 26、27度的样子。 对，那么周五的时候呢，据说夜间的最低温度呢会降到12度，那天气呢进一步转凉，我们就等着那只脚再迈进门槛吧。主要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定呢注意防寒保暖。虽然说春捂秋冻吧，但是冻的就是。冻得适合自己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行。短袖可以收了，长袖我看你今天很合时宜的风衣都穿上了， 但是我下边冻着呢。中午还是挺热的啊，所以到了那个中秋啊或者十一长假您不打算出门的话呢，哎，可以提示您咱们这个夏装可以收起来了，冬装还有秋装呢都可以翻出来了，在太阳好的时候呢该通通风通通风，该晒一晒晒一晒啊。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衣食住行啊都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交流，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怎么加入微信呢？ 我想知道。都忘了。 从来都不是我说，不是你说，就是他说。怎么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隔不长的就得说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微信里面啊，打开我们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点击这个小加号呢它就会弹出几个选项来，其中呢有一个添加好友的选项，您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当成您的一个好朋友，您点这个添加好友就行。进去以后呢它会又出来一堆的这个选项啊，有什么好朋友啊，什么雷达呀，附近的人呢，您一直往下看，它有一个我们的叫做微信订阅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一个选项，您再点进去它就会弹出一个搜索框来，您在搜索框里面输入我们节目的名字京城帮帮团啊，帮是帮助的帮，很多时候有朋友老给我们打成那个帮子的帮 啊， 就搜不出来了。 还有棒棒糖什么之类的、 对，我们是帮助的帮，京城帮帮团，您输这五个字弹出的头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订阅号，您点进去加上关注，咱们就算已经建立起联系了，以后您就像一个跟老朋友聊天一样，就在我们帮帮团的这个公众号下面有那个小对话框，您点进去输入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到，千万别发语音啊，我们的这个电脑设备上没有办法听您的语音。 对，当然能够看到的是我们主持人和编辑啊，听众朋友们是 看不到的 啊。 对， 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这儿还没聊过节的事儿呢，大家已经开始提前感受过节的氛围了。 这必须得提前准备 是吧，尤其是出去玩的朋友啊。 对，很多事儿都是。 这位 二毛吧， 啊， 他说中秋节和国庆节就要到了，寻求大家帮助，在北京城内或者北京城周边有哪些您认为比较好玩的地方，值得自驾车去玩一天的地方或者是景点，谢谢大家推荐。中秋节加国庆节这双节的节有十天的吧您就玩一天， 我也是想 是 我想先问问您，干嘛非得都这好不容易有一个七天的长假你就去自驾一天，亏不亏啊？ 我估计是这样，就是可能之前没有过类似的体验，刚好呢赶上放假、 哦、 咱们先拿出一天来体验一下，一回生二回熟嘛，是吧、哦、其实自驾出游也是在不断的哈过程当中慢慢积累经验的，你头回去指定会落点这个忘点那个的，是不是？ 嗯，反正您要是真是说就玩一天的话，那我倒真是建议您别出北京城，咱们北京郊区周边其实有很多非常不错的这个景色，秋天的景色尤其美，咱们为了分流香山去看红叶的人群，你知道、 嗯、 咱们近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里啊，咱们搞了叫做北京周边呀山山看红叶的这个工程、嗯、现在北京周边您扎到怀柔啊密云啊房山啊门头沟啊海淀、啊、 都是红的， 全都是红的， 我们家小区其实都挺红的 是 都是那个意思啊， 人家是山山看红叶，您这已经是村村看红叶了、 嗯、我们已经区区看红叶了啊。嗯，好吧，那么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您最近去过的，不过要真是看秋景的话，现在到时候了吗？ 还 没红黄呢，还没出现那个各种色儿的那种 情况，因为有点霜一打它才能红得更好看。 嗯，行吧，我们可以先推荐地方啊，我估计到十一也差不离了吧， 怀柔平谷摘点苹果 嗯 什么的，这个是不错的选择，这个季节十一的时候，然后找个 栗子梨， 您再来个绕口令一棵树接着七个果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大家可以推荐推荐啊。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也和旅游有关、 嗯、 他是想自助旅行、 哎、 估计也是头回出门啊、 嗯、 不太熟，他就想问一下我去的是这个落地签的国家都要准备什么。 嗯，这个您 办护照就行了吧？ 哎，别这可不行 啊、嗯、 也要根据您所去的这个国家啊，他虽然说开放给咱们落地签，但是需要准备些什么材料，每个国家还是有每个国家自己的规定的， 不一样是吧？ 哎，对对对、嗯、有的国家它是需要啊，你必须要出示回程的机票我才给你落地签，因为我得确定你来了以后你不是留在这打工啊干活，你还得回去，然后呢有的国家还得要求你得出示你在我这个国家期间所有的住宿的酒店的那个预订单啊，证明你有地儿去，你不是来这儿当盲流的。 嗯， 这也是一种，还有的国家可能更严格一些，他得要求你代购足额的现金啊。我们现在其实电子支付已经很发达了，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已经可以支付宝微信都可以，好多国人出去的时候就想着那咱们少带点钱吧，也安全点吧。哎，您还真别说，像泰国这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国家，人家都有携带现金的这个数量，他会在海关抽查，不是每个人都查，有的人可能去了没事，但您要说真身上没带足够的泰铢或者是那个等额的美元都是可以的，真没有人家真不给你钱，就直接给你轰回来了。 哎呀，让我们花钱就你就不能换个招吗？ 他是担心你在这儿就是钱如果不够的话呀，万一有点什么意外，所以在入境的时候要求你确定钱得够。 对，总而言之呢，每一个国家啊，即便是落地签很方便，但是呢他们的要求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 最好呢您可以提前在网上查一查、 嗯、 看一看您去的是哪个国家，它具体有什么要求，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哎，对对对、嗯、办落地签的一般都是他希望咱们多去旅游啊，一般都是这些热门旅游目的地国，护照然后照片，有的落地签是需要临时交两张的啊，这个您是需要带上的。 嗯， 然后足量的现金，行程单，机票，然后再加上有的国家会要求你要出示一个保险，在这期间的保险单。 听这意思没少去啊，经验很丰富哦。 那当然了。 好吧，弱弱的问一下，您要去哪儿啊？ 哎， 我们很好奇啊。 对，您目标更明确，我们能给您更精准的这个指导。 就不告诉你。反正就是初次去啊，您就是多做点功课，就是提前量打出来，然后在网上多查一查，包括一些游客，就是出行过的人他们的一些反馈啊，包括一些提示，都是很需要的啊。 嗯。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前两天问过一个，我估计他应该是一个电影音乐的爱好者。 哦、 嗯，我记得他前两天问的是银次郎的故事 啊， 某一部当中有一个歌叫什么？ 嗯，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帮他查到了。他今儿呢又想问问高仓健演的那个《幸福的黄手绢》， 他说在4:08:40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短的曲子，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查了好多首，甚至几百首日本歌曲，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我特别想知道，那是真爱是吧？那是真爱。 对，这个、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或者说有什么渠道可以查询到，或者说怎么能够查询到的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咱们的那个摇一摇在这种地方还能起作用吗？ 我没试过，我估计悬这一个呢是特别老的电影，第二呢它不是歌，它可能就是一个插曲，或者是临时专门为这个就是电影写的那么一段配乐， 对， 这个太难查了。 您知道很多电影它最后都会有这个作词作曲，就是咱们最后滚动字幕的时候，人家特别讲究的片子，那里面的那个音乐就是人家专门为这个电影所写的这么一小点音乐， 没有名字、啊、 对，所以您未必说真的能查出来说到底是叫什么歌啊或者是什么，这还真不好说。 对，因为有些不像现在、现在都特讲究什么什么片头曲啊片尾曲啊 对 片里的插曲啊、包括以宣传用还得专门写一歌、就它都是为了这个商业目的嘛，为了这个宣传嘛，但过去人家就是专心做电影，没那么多考虑曲子，所以不一定能查得到，当然也不一定就查不到啊。也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帮帮这位听众啊。高仓健演的《幸福的黄手绢》，高仓健哈，想当年哈， 多帅 啊, 啊！多少女性朋友，白马王子哈，他的不白哈， 黑马王子 就是那么个闷，很闷的那种型哈。好，我们再来看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问这么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呀住一楼，这个柜子里头老是潮气特别重，有什么东西能去除这个潮气吗？ 其实这个季节蛮好的，秋天多干燥啊。 对，它可能是前段时间夏天的时候 啊、你就敞开了门通着风，就是让它凉快着呗。 但是一楼的确有时候就是它从那个地板，我跟你说越到这种早晚， 敞开了门通着风，就是让它凉快着呗。 但是一楼的确有时候就是它从那个地板，我跟你说越到这种早晚天凉的时候，朝那个环境能在底下贴着那个柜子，甚至贴地面一层那个冷凝的水，特别的凉。这个东西您去看看，就是买点那种干燥剂，您到那个化工商店，但是一定包好了，因为这些干燥剂往往都是碱性的，千万别让小朋友碰到。就咱们一般食品里头，您买个月饼，每盒里头它不还都有那么一小包吗？您这个是需要来个那种大包的，但是让人家帮着给封装好，只能水汽进去，它不会出来，定期的去进行更换，它会把那个水汽都吸附到那个上面结成块，到时候您再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就是干燥剂哈。 对， 就是我们平时买吃的里面不是打开了那个小包装的干燥剂吗？ 对， 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 不过咱买大包装的， 对， 是吧？ 化工商店有卖那种东西的。 哎，那像那种碳是不是也可以啊？ 活性炭它更多的还是去吸附空气当中那些大分子颗粒物，它并不能够吸这些水汽的东西，就是效果没有干燥剂那么好，它不是特别亲水。 行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啊？不过这个天儿也挺适合这个干燥一下的，本身天气就干燥哈，我就明显觉得好像现在皮肤就不像夏天那样，那会儿就是洗完脸你抹不抹都没事儿，但是现在就多少有一点那个紧绷感了。 现在身上都应该适当的抹点那个润滑油什么的，身体乳什么的。 哎呦， 我没抹，你不用看。 所以有褶了吗？ 女生啊。你们在乎的人应该抹点。 在乎着呢。刚才那个听众啊提醒我了啊，说那个我就是问电影音乐的朋友，您忘了报我的那个微信号了。快快快，赶紧给人说一下。 来，在这儿呢，13520052，对吧？9420，13520052，9420。 这是他的微信号。 微信号 啊， 您直接加就可以。对， 三步，他网名叫三步啊。点名提问，说回答。 回答， 哎，提问大鹏老师、啊， 一休我这是 ，QQ 使用安全吗？一定要用手机号登录吗？退出之后如何注销？ 啊、哦，你等会儿啊，这个我呢得找地上爬上腿儿，然后一下，然后旁边有一个背景音，嘚嘚嘚嘚，我手在头上转两下，我再给你回答，别着急， 我还得给你找个梆子去是吧？啊，还得给你唱着歌是吧？ 人家那叫木鱼儿，什么梆子？ 好、哦，对不起，好吧。 哎，我刚才那个电话好像是说错了，是13520529428，那零和八看歪了，13520529428，找高仓健。幸福的黄手帕里面的那个啊， 你别断句，以为人家要找高仓健呢。好，你说后面这个问题吧，手机的问题。 QQ 使用啊，就是现在呢，其实 绑定手机是一个更加安全的设置。只要您确定您的手机没有丢在您的手里面，也没有被那些咱们现在就是轻易啊，手机这个东西，尤其当我们绑定了什么支付宝啊、微信支付这些以后，千万记着别离自己的手。身边至亲的人那没关系，说您足够信任的啊，只要不是这种关系，手机别离自己的手。因为极端的例子，警方破获过一些，你把手机给人家，好比说几个小时的时间，人拿出去把你的 SIM 卡、啊、做一个复制，你这儿收到什么信息，他那儿也收到，那些都是会有安全隐患的。除了这种情况以外，您的 QQ 绑定到手机上啊，其实呢对您的这个安全是更有帮助的。别人如果说试图想去盗号啊，频繁的好比说试了几次，您的手机如果进行绑定的话，都是会收到这个提醒的。这些您不用担心。QQ 作为咱们现在世界范围内来讲，这都是体量最大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它的安全机制呢还是很不错的，您不用过于的担心 QQ 使用的这个安全。我们一般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自己使用不当啊，比方说在不同的平台上终端上使用了相同的这个密码，别的地方被人家撞库成功了，把你这密码拿去在别的地方去试，一个个的去导致了一些损失。最好我建议您还是跟手机号绑定，这个是更安全的。 行，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呢 虽然我也没听明白，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他还问了一个退出后如何注销，您退出以后，他在您的这个手机里面或者电脑上面，它会有一些这个缓存的那些文件，那些您不用管它，它在里面就是只要您这东西始终在您手里还正常用着，过段时间它自己就会都被别的文件覆盖掉，不会造成什么安全隐患的啊。 行，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的。好吧，反正自从有了你和他，我觉得所有关于手机啊、电脑啊、什么 pad 的事儿，我连想都不用想， 根本不走脑子， 根本不走脑子，就直接啊，你们来，你们来啊，好吧，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虽然我曾经离他很近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大家伙儿知道吗？就是那隆福寺，以前有一卖灌肠的店，搬哪儿去了？就是应该是那个隆福寺那条小街当中， 街上 比较把口的那块儿。 对， 我记得我还稍年轻的时候啊，当然我现在也不老啊，还去过，但是后来就不怎么去了，因为不住那边了。 对， 还有没有了？我就，对，肯定是没有了啊。什么时候他没的？然后搬哪儿去了？是搬家了，还是说彻底的人家就歇了？ 这是 不好说哈、啊， 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真的歇了的话， 对，因为东四那边的变化也挺大的。 对， 就从我小时候经常逛的那个隆福寺一条街，到后来 啊、 就是什么上大学那个阶段再去，就完全都已经是两回事了。那现在我估计、 是对， 就完全就更不一样了啊。住在东四的朋友啊，可以回复一下，就是有或者是没有，没有的话。人家也就死心了，是吧？或者说什么地方还可以吃到比较正宗的，像过去隆福寺那个灌肠店一样正宗 的 好吃的灌肠、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庙会上那些都差点 咬不动，那个 是那火候掌握不好， 全剩蒜味了，根本咬不动啊。好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也是找个人，他说想找一位在咱们帮友当中啊，就是会做木匠活的，懂木匠的这个木匠师傅、 哦、 啊，他有一些木工方面的问题呢，想请教请教您。对、但具体是什么问题呢？他没有说啊，私聊吧， 私聊吧。 电话是13661272030，13661272030。还有一位网友小唐，他说。天津武清的事儿能帮我吗？ 您要是说就光去奥特莱斯问怎么走，这我可以帮您啊。 这个得看什么事儿啊。 您说跟武清人打官司，这我管不了。 这个说找媳妇儿也行，我们周六有征婚交友、是吧？ 还真有武清的人征婚，我记得 挺多的呢。 对， 河北的也挺多的。 录到过咱们 啊。你说其他的那大事儿，就特别大的事儿啊，咱们管不了，但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忙咱们听众朋友都能支招，您得先说是什么事儿，好吧？谢谢您信任我们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出的是龙猫双桂龙，养龙猫的，用过两年，长是1.22米，宽是56厘米，高是74厘米，这是带轮的。因为以前养过，所以内部呢有龙猫啃咬的痕迹，底下缺一个轮子，三轮的哈， 但都不影响正常使用。两边带通风窗，中间呢还带镶嵌窗。龙猫这么讲究，还有镶嵌窗是吗？ 我没养过。 两边隔着看着对眼了，再给搁在一个笼子里头，这就算结婚了是吗？另外还有水壶、陶瓷厕所、陶瓷食盆、温度计、湿度计全送。家里还有龙猫吃的草、粮、浴沙等等，如有需要都可以转让，价格超值，还可以再商量。东西在宋家庄附近。这背后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伤心的故事，肯定是过去送走了是吧？电话是88370372，88370372。 嗯，他还留了一个微信号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刚补了个微信号，是13801396185。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老年小帮手电子服务器，这干什么用的？ 是不是呼叫什么的呀？一般 哦，反正就叫老年小帮手电子服务器啊，全新的，转让价60，微信号码是 Z517961 Z517961。 这位朋友转让一套厨具。包括丽人电饼铛、Super 锅盖、双耳美的电磁炉汤锅一个，也可用于燃气，大陶瓷盆一个，不锈钢盆一个，平底锅两个，热水壶一个，全新水杯两个，奶锅一个，陶瓷杯一个，菜板俩，这都是打算不过了的呀，全套都给转了，60才啊。东西在顺义区城区东大桥环岛附近，15011387653 15011387653。 嗯，全面更新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转让厨房用具啊，全新的富硒不粘锅一个，带包装，是26厘米的。他说家里有了，这个没用啊，原价是198，现在35，低价出手。他在北沙滩桥附近，电话是13161609491 13161609491。 我这也接着说厨具，全新丽人牌自动电饼铛，刚才那一套也含一个电饼铛啊，但是旧的60，但是这个是全新的丽人牌的电饼铛，120。18610081729 18610081729。 好，这位听众呢转的是一个盘秤，厨房也用得上啊，9成新，分量特别准啊，闲置在家没用，有需要的朋友呢30您就拿走，电话是13681249441 13681249441。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好烘焙的朋友喜欢弄一个是吧，他们那个量得掌握的特别精准， 他那个好像还偏大一点、 哦、 我觉得就是烘焙那种，有的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啊。 对对对，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反正您不嫌人多，您就去哈。关键就是说， 老字号、就是， 好多外地的朋友也是借这个机会来参观北京，所以那些特别有名有姓的地儿啊，估计人也真是挺多的。 都得翻桌，很多时候 翻一桌可能都不够啊，都不够。那么还有没有就是比较不错又不是那么出名的，咱们北京人常去的？哎，这个可以解决咱们北京人出游的问题，是吧？ 我们有位帮友说了，这个星期六我们一帮朋友去了昌平的莽山公园和七孔桥花海一日游，挺好。午餐呢就在当地吃的农家饭，烙高子宴，29个菜一个汤，是很丰盛哈、啊。说这个不错。您可以，那不是有一日自驾的朋友们，那您要不然参考参考花海，这月份反正花还多， 有的花还可以， 应该是 还 行，还 可以啊， 对对对， 因为天还不是太凉啊。 对， 行吧。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那位想找电影音乐的朋友还说上次我问那个就没有人理我 啊， 您这忒专业了哈，就太小众了、所以有可能就是只有搞这个电影音乐的人，还得是过去那种老片子的人，他兴许知道或者有渠道，否则的话一般老百姓因为不太关注，不太关注哈。 就是播到那一段啊，就您要找那个音乐的时候啊，到那一块我推荐您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这个也是在苹果端然后安卓端也都有它的这个产品，叫SoundHound S-O-U-N-D， 然后呢后面紧跟着啊是 H-O-U-N-D， 就是 等会儿啊，我找着它，我把它给它私信过去啊。 哦， 找着它的名儿。 行， 嗯 ，S-O-U-N-D H-O-U-N-D 这个软件的名字就叫这个，您搜一下，这个是公认就是音乐界最好用的一个寻曲子识别的这么一个软件，哪怕您就是只知道其中的这么几个小节，甚至于它能到什么程度，就一首曲子我自己这哼着唱出来，只要我唱的准唱的对，它都能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行，您可以试试啊、 哎、 不行就只能找你了。 找我也没辙，日本电影还真不熟。 好吧，还有听众呢也分享了关于那个西柜子里的那个潮气啊。 哎， 他说我们家卫生间啊就常年放着活性炭，就是既去味儿、 哦、 也有一定的吸附的作用。 哎， 对对对， 是。 他说您是个东北人吧，他说这东西不管是净化空气还是防霉除味，效果都是杠杠的。 哦， 说您可以去网上买，说有那儿有一家旗舰店还不错啊。 嗯， 说他们是北京的卖家，还有免费送上门的服务呢。买的多嘛。 对。 还有听众呢说西施盒和西施包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有些呢还添加了一些香精的成分，所以呢还能够除味儿，您就给它放在有潮气的犄角旮旯、衣柜啊、鞋柜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位听众说经常开窗通风，另外呢可以用那个烧烤时候用的那个炭，把它分小块放在旧袜子里面，再放在柜子里就可以了。那就说这个成本应该比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就更低了。 对， 是吧？你去买那个炭，你就是那个点火锅那个炭，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啊、 应该是。对 啊、哦、 以前你记得你小时候住过平房吗？你没住过平房吧？ 特别短暂， 短暂， 就姥姥家待过那么一点点时间、 我们住平房的时候，小时候家里面因为也是贴地，有时候那个地下呀在这个过去那个岁月里面还挖过防空洞，你知道，在防空洞的上面再盖的这个房子，那种房子贴地就特别特别的潮，甚至于冬天都还有这个水汽在那凝着。冬天的时候有一个特好的解决办法，就拿炉灰烧那蜂窝煤或者煤球那个炉灰，直接碾碎了撒在上面，撒完了再把炉灰给扫干净，那个地就变得特别的干燥了。 现在没地儿找芦荟， 没地儿找芦荟， 真的是没地儿找芦荟。过去嘛，总有过去的一些办法啊。当然，现在我们也有现在的办法，都是这个高科技了啊，而且也卫生了，是吧？这活性炭啊、干燥剂都是很卫生的。 现在人也承受不了在家里地板上撒一堆芦荟，以前洋灰地是可以，现在不行了。 行吧，我们这位豆豆家啊，还分享了一个地方，他说我推荐玉渡山 啊， 自驾上山。环路景色还是不错的哟。其实我觉得出门玩尤其是自驾游，一个是陪伴你的这个朋友， 对， 还有就是你的心情， 对， 都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心情特别能够影响到一路的风景啊。 自驾的时候步伐千万不要太急，您随着走，随着看着某一个角度好，赶紧就停，这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啊， 能停车的地儿、啊、 合规的地方，哎，停下来就去看周围的景色，这个比那一站一站的赶景点儿，我们的收获其实要大得多。 是这位听众直接啊，把古北水镇夜景的图片给我们发来了。您几个意思？ 缠着我们是吧？就是夜景真的好，必须得留宿啊。 对，就是不太适合自驾啊。就是您去了可以开车去，但是最好小住一下啊。哎，我们欣赏一下啊，玉珍还是不错的啊， 是不错， 嗯，是不错的。好，刚才提到了苹果，不是吃的苹果啊。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他说他那个苹果的 Home 键坏了，怎么进入 iTunes？ iTunes， 你是真不识苹果。 哦、我刚才想着，我这脑子一闪，我说怎么念来的？啊、嗯哦，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 软件， 软件就是播放视频、音频的那个是吧？ 不是，那个就是它是苹果跟外接设备连接的一个中介软件，它单独播音频的那个东西是另一个软件，还不是这个 啊、哦 播音视频的。 反正就这么个东西啊，反正我也不熟。哎、嗯，你说吧。 哦，你要说 iTunes 还真是也可以播音频，你不说我就忘了。对对对对，音频是可以在音频在里面可以播，对对对，视频是单独的一个啊、 嗯。看不起人儿，不用怎么了，不用人家也知道，人家用过，好吧？苹果的 Home 键坏了，怎么进入这个 iTunes 是吧 ？Home 键在有 Home 键的苹果手机里面是它的核心，这个键坏了，您必须去把它修好。 哦， 您不要想别的办法啊。这个因为最关键的打头来的那个重启都需要用到这个键，当然后期它现在已经出了无 home 键的，那些另有别的方法，但对于有 home 键的苹果手机，这个键不可以换，您必须把它修好。 那行啊，其实我觉得没有选择也是件好事儿。就您这一条路你也甭想别的事儿了啊，甭想别的事儿了啊。嗯，这位听众朋友碰到一个比较烦心的事情啊，他的网名叫探险队，他说呀，各位朋友，我前一阵儿呢骑车被一个人撞了，撞了之后呢，当时他带我去了卫生站进行了处理，还帮我打了车，但是现在呢他就不接我电话了，我没别的要求，就想把我的那个自行车给要回来。 您骑车让人家撞了，干嘛您的车还让人家给扣了呢？ 那具体里面的细节咱们就不知道了。他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知道我的信息呢？那他不接电话，他手机是开着的吧？那你就给他发短信呗， 您就把这内容您发个信息给他呗、 啊、说我没别的意思、嗯、也不是想讹您，您能不能把车还我，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 应该是这意思，对对对，您看看给他发个信息什么的、 啊、 这个按说，哎， 如果说就为这点事儿，这人连手机都关了换了的话，要不然我们在这帮您求一辆新自行车吧，你也就甭想了，吃一堑长一智吧。那你碰上这人了怎么办呢？ 身体真没事吧？就这种撞，反正有些时候也是，就是碰撞、交通事故这类的、嗯、一定想好未来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其他，咱不是说讹人家碰瓷儿，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是很重要的。按照咱们的交通法规规定来讲，您这个事情里面有一点我跟您说啊，您做的不太妥当的地方在于什么？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咱们交法是允许私了的，叫做快速处理，但只要出现有受伤的情况，按照交法的规定是不允许私了的，哪怕您就是一个小的皮外伤， 嗯， 都不允许， 就是一定要等警察叔叔来处理，至少他是作为一个凭证、 哎、 是吧，一旦出现什么意外或者后期有什么事情的话、嗯、哎，警察叔叔可以帮你作证，而且有他有当时的证据， 没错， 对，你们既然已经私了了，所以很多事情就不太好说了，而且你也没有具体说清楚您骑车被一个人撞了，他是怎么撞的您啊、 嗯、 他是汽车撞了您呢，还是他的什么车撞了您呢？ 是 啊，还是说您现在伤已经没事了，只想要自行车，对不对？这个细节好像还是挺重要的啊。能有什么主意啊？大家也可以帮着想想，或者帮这位听众宽宽心。人家 就是送人辆自行车， 关键是你就真找不着这人了，你还真没辙， 是 说是吧？真没辙。 人家要求 当时你也没有报案。你也没有报案，人家也没有存底儿什么的，这个还真是不是太好办啊。来，我们说点高兴事儿啊。 嗯。 灌肠的事儿还没有着落呢，哪能吃到正宗的老北京的灌肠？龙福寺那家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啊、嗯。那其他地儿还能不能找着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前两天有听众问到了，就是怎么办那个北京通手机卡？这个应该是在2017年。去年差不多年底的那会儿就已经有了，它是北京通，它是养老助残卡服务中心，和北京通一起联合出的这么一个社会化的专属产品，针对于老年人的，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福利啊，什么网上申请啊，在线审批啊，送卡上门啊，每个月是花18块钱， 这个我觉得得是用过的人来分享一下体会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您直接打10086咨询，这是北京移动的。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因为他这个最热门的是去年，您见了都快一年的时间了啊，您问问具体有什么样的要求，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懂，他其实呢就是面上写的可能挺好，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限制，您要具体问清楚了，直接致电啊，致电中国移动北京移动10086就可以了啊。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今天求购的信息还挺多的。 是，这位朋友啊，家里要做大餐是什么？求购一台巨骨机，那东西其实我看着特神奇，我都挺想。 巨骨头的那个是吧？ 对，就 它巨啥呀？ 羊蝎子。 哇塞！ 八九成新就行，价格面 谈。听着就特横是吧？ 是啊，13661256365，13661256365。 还有更横的吗？ 尤其羊蝎子中间那个。脊髓你知道 啊， 手里头他们现在是拿管做，我看外头饭馆里头，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拿根筷子从这头给捅出去到那头，可香可香了。 好吧，祝你幸福。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女士自行车，要新一点的，最好后面能带一个小孩的座椅啊。电话是13520365310，13520365310。 这位朋友呢求购女士自行车一辆，50块钱以内，地址靠近北四环，电话是15910703811，15910703811。 这位呢想求购一部二手手机，但是没有说具体要求啊，您要什么手机，是智能的还是什么，什么都没说啊，反正您什么都没说呢，就特别容易给您自个儿找有麻烦，就是好多人都找您去了啊。电话是17600977505，17600977505。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山地自行车，美利达或者捷安特的都可以，入门款就行，外观磨损没事，质量可靠就行，请当面交易，联系方式是微信号54226170554226170。54226170。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破壁机，它应该也有别的名字吧，破壁机，有的也叫什么粉碎机啊。 粉碎机，对 对， 食堂厨房料理的一个工具。 电话呢是13269608737，他说最好是全新的或者是九成新的也可以，接受价格呢是在150块钱以里。电话我们再说一下啊，13269608737。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转让的物品一定是要够新，够好能用才可以啊， 太破的就自己处理吧。 那是破烂。来下面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3岁小孩骑的那种儿童车，但没说是三轮还是两轮，两轮其实那种 三岁小孩应该是就是两轮带辅轮的， 辅轮的那种， 对，他骑不了俩轮的， 2+2那种。 那是天才。 18515196565，18515196565。 哎，这位听众也要带小轮的啊，中号拉杆箱带小轮的，电话是13693665256，这也是微信号啊，13693665256。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微波炉啊，想要一个全新的，帮我再点一下这个标题，我看着他的电话啊，13641245605，13641245605。 其实每天我们都挺想放个歌给大家听了，但是就最近就是太忙，事儿太忙， 真是 一件赶一件，都有的时候没时间 给大家放歌，说不过来。 对，那咱们也稍微的歇气儿啊，我们需要整理一下眼前的信息。 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衬衫穿好，房门关好，撕掉膝盖留下的药膏，安逸的街道，激起跳动的细胞、哦哦、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习惯轻轻哼唱着歌谣，习惯对自己灿烂微笑，享受的每一秒，纯纯味道难忘的逍遥， 骑着单车逃离困扰，把梦寻找。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烦恼全部忘掉，樱花路上静静的翱翔，我们还有曙光。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骑单车的日子》啊，我们也特地呢送给前两天碰到不痛快事儿的这位探险队啊。 嗯， 我们有听众朋友也说了，说这自行车啊你也甭找了，也甭要了，快过节了，高高兴兴过节，平安就好。 嗯， 行，如果这事儿真的解决不了的话，您身体上有无碍的话，就把这疙瘩放下吧，它毕竟只是一辆自行车，高兴最好。 哎呦，关键咱不知道是什么自行车，万一要真是什么好自行车运动呢。 所以就说呀，你找不着它，那你怎么办？你给我出一主意，你就找不着的，你当时没报案， 价钱要是超过5000块钱就可以报案， 可以报案是吧？可以调监控， 立案标准，对对对，嗯，去派出所找找。 好吧，总而言之啊，健康开心最重要，我们也希望您的事情呢能够尽快解决。 骑着单车逃离， 我说这话我心里都，那你说还能说什么呀？是吧？好吧，是大家高兴的事儿啊。听众朋友美人鱼推荐了，说一日游。去黑龙潭不错， 你差点想说成龙潭湖吧。 那个黑龙潭啊，你看人家这名儿美人鱼，人家一定是刚游回来，说一潭一景非常漂亮。 嗯， 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其实您这个时候开车去哪里啊，只要心情好，玩伴也都是特别贴心的那种，应该都还不错。 尤其您要是自驾去黑龙潭的话，我建议您啊，就是咱们甭管是您从怀柔这边进还是从密云这边进，别直接奔着一个景点去玩就完了。您无论是自西向东还是自东向西，走到黑龙潭这儿，把这景点逛完了，您继续沿着这个山路横跨过去，就或者从密云开到怀柔，或者从怀柔开到密云，那一条的山路景色也特别特别的美， 就不用直奔的那些有名有姓的景点。其实沿路的很多无名无姓的地儿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重点是人还没有那么 多， 照相的时候是景而不是人。 全部忘掉，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我们还有曙光。 好，我们悠闲的骑着自行车，你继续来回答关于手机的一些问题啊。 来，这位朋友问这么个问题，这个请问微信可以转到 SD 卡吗？有什么弊？人家不问利，人家就问弊， 不好的地方哈。 对，利肯定知道，就是能节省手机本身的空间嘛。微信安装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安装到本机，也可以选择安装到 SD 卡、啊、然后这些信息数据您也可以选择存在本机，存到 SD 卡。弊端就在于咱们能够支持 SD 卡的这些机型，它有时候啊摔下去以后它容易松动，只要这个东西 摔下去到地上了， 对啊，就手机咱们有时候难免免不了会摔一下碰一下啊。咱们现在很多的那个机器是不带扩展的，就不给你扩展空间，无论苹果还是安卓都有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手机是允许你扩展，再额外装一个 SD 卡。 嗯， 反而越是相对来说中低端的车，这个机型越会配备这样的功能，越是高端的机型反而它越不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厂家人家也考虑到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摔它那东西接触有时候就有点松动，只要碰上这种事儿，您在使用微信的时候就会觉得，咦，我这些照片怎么全都没了，都打不开了。其实不是没了，它都在那卡，但卡读不出来，可是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卡上的信息读不出来，您使起来会给您平添很多的别扭，就这么一个小不好的地方 啊。还咦，有救吗？吓我一跳你刚才。 咦，有救。 好吧，我们山猫这位网友分享了就是那个65岁老年卡手机卡的那个具体的情况啊、 嗯、 我们把它放在订阅号当中了啊。 好， 因为时间比较短， 对， 来不及说那么多了。来，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手工纯手工制作的泥猫摆件啊、哦、小泥猫，一大一小，带个竹篮子，说40出手。微信号码呢是13501327642。13501327642，人家要求呢就是只加微信不打电话，不方便接啊。 嗯，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两个窗帘，定做的时候花了550，现在100转，地址在海淀区的西北旺，